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80集。林建威这话一出，寝室里就安静了，只剩于浩噼里啪啦敲键盘的声音。林建威也没觉得不好意思，戴上耳机不吭声继续打字。 我早就不爽了。 吃饭的时候，于浩漫不经心夹菜， 两个人跟唱戏似的，天天一唱一和。 林建威扑哧笑出来，两人在学校对面的小餐馆吃饭，点了一桌菜。于浩爱吃辣，点了盘辣子鸡，正吃得欢。云建威想， 我想着搬出去住算了，就在学校附近找个房子。 他最近一直有出去租房子的想法，且非常想拉着他哥一起合租。但有一个问题是，如果是他自己的话，必然要住环境好、质量高且有足够空间的房子，这样房租就势必蹭蹭上涨。他自己是无所谓，可是齐峰呢？他查过齐峰的银行卡余额，那张卡上是齐峰大学以来攒下的全部积蓄。齐峰自己的生活很节俭，加上大学年年拿各种奖学金、打工、比赛和科研项目得来的钱，加起来也不过3万而已。当然，如果不是平时花了很多钱在云建威身上，应该还可以再多点。如果他想和齐峰合租，齐峰想必会答应，但齐峰肯定不会答应让自己一个人给房租钱。云建威也不愿意拿这种事平白伤害他哥的自尊心。 你想搬出去住，带我一脚。 你也想在外面租房啊？ 嗯，想念我的台式机，寝室太小放不开。 和于浩合租，云建威还是很愿意的。 咱俩一起找房子呀。 可以。 这时沈纪念气喘吁吁从门外跑来。 抱歉，画室下课晚了。 啊，这位是于浩，我室友。这位是沈纪念，我高中同学，也在附近念大学，你叫他纪念就好了。 于浩看一眼沈纪念，沈纪念跑得脸红扑，对于浩点头。 你好。 他看见桌上的辣子鸡，马上放下包。 你给我点的辣子鸡太好了，我好饿。 于浩点的，他也喜欢吃辣。 哦。 沈今天又拘谨了，收回筷子。于浩马上说， 没事，一起吃，这么一大盘难道我一个人吃吗？ 沈纪念一上午都泡在画室学画画，确实饿了。他在大学念文学类专业，平时课业不忙，找了份兼职，前阵子又报名学画画，打工的钱都拿去交了画画的学费，半点没剩，偶尔都得靠云建威接济。云建威和于浩继续讨论租房子的事儿。 我们学校附近不是有个花园路小区吗？我看那里环境好像挺好的，就不知道房子怎么样。 我等会儿问问有没有学长学姐在里面租房子。 你们要一起搬出去住吗？ 对啊。 沈金念抱着碗埋头扒饭，想说什么又憋回去没说。云建威一看他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。 你也一起？ 沈金念呆住看向于浩。于浩说， 我无所谓，都行。 算了。 沈金念老老实实抱着碗。 没钱。 云建威想起每次去找沈纪念都是看他独来独往，这大半年从来没见过他和室友或班上同学走一起。云建威有时候都怕他又在学校被孤立或欺负，但沈纪念每次都说没有，而且他刚才的表情明明就是很想和他们一起住。云建威想了想，对沈纪念说， 哎，这样我们三个一起租房，分摊下来你的那份钱我来给，你就负责家里的卫生， 然后周末给我们做饭吃，行吗？ 那干脆直接我俩对半给吧。 那怎么行？也太便宜我了。 打扫卫生和做饭很费时间，现在请个保洁加会做饭的阿姨，一个月都要4000。 你可真会说话，吃你的饭吧。 于浩闭嘴吃饭。 反正我要租也租大房子住，多一个人少一个人都没区别。而且我和于浩都很懒，平时也不爱收拾东西，到时候家里肯定没人搞卫生，最后还是要请保洁。周末于浩也是宅在家打游戏，到时候他连饭都没得吃，饿死了怎么办？ 于浩心想，我不会叫外卖吗？沈今天一脸被说动的表情，犹豫道， 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吧。 云建威怒拍桌， 你说啥？ 于浩吓得碗差点翻了，沈今天连忙改口， 我是说我自己买菜吧。 云建威息怒， 行，随你。 于是三人一起合租的事定了下来。云建威一想到搬出去后就又能有自己的房间，身边也没人阴阳怪气，心情很好，滴溜溜跑出去找他哥。齐峰说他在教学楼开研讨会，云建威找到教室，教室的后门开着，他朝里面看一眼，有人在台上讲课。云建威一眼就看到麦玄烨坐在下面，而且就坐在他哥旁边。云建威醋坛子又翻了，拿出手机打打给他哥发消息， 哥，什么时候开完会啊？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。 那我坐教室最后一排等你。 云建威正要顺着门缝偷偷溜进教室，手机一震，收到他哥的消息。 晚上哥和他们去外面吃饭，你有事就去忙，晚上和你室友一起吃饭。 云建威看到消息，又悄悄退回外面，靠在墙上打字，打了一段又删了。平时他哥都随他，想等就等，就算和其他人吃饭也会带上他，而且他刚刚明明看见殷虫也在。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云建威慢吞吞转身往外走，低头打字。 好，那我走了。 嗯。 他哥最近好像很忙，云建威抖掉心底的一点失落，离开了教学楼。于浩效率很高，不出3天就拿出好几套房给云建威和沈金念看。沈金念没有任何意见，云建威对比房源，特地和他爸商量一番，三人亲自去一家一家看，最后选中花园路小区的房子，3室1厅，一厨一卫，有个风景不错的小阳台。房东是个阿姨，手里有好几套房，天天打牌嗑瓜子收房租。云建威嘴甜得不得了，和房东阿姨吃了2次饭，送点小礼物，5800一个月的房租给聊到5000，被于浩和沈纪念很是膜拜了一把。搬出宿舍那天，宿舍4人客客气气道别，谁也不提那天的小冲突。田东东说有空还是一起吃饭，云建威笑着说当然，然后和于浩2人拎着行李走了。田东东和冯世佳送到寝室门口，转身回去了。